他很少的收入，就变成这个报身佛。报身佛呢，修正，修正是受法身的本贵嘛。法身本贵贵报身都是修正嘛。一个就受得，一个就正得嘛。但受得呢，就以天将如舍罗身，就呢个华藏大界成佛，呢个就报身佛嘛。报身佛呢，呢个法身佛呢，就变翻到无边无根，无净无不净。所以法身佛悲身自明为大身啊。因此，我们在大乘佛家呢行讲见道、修道、正道呢段文讲得好清楚啊。啊，修成呢就错过二果、三果、四果，亦讲得好清楚。修成因果不离果嘢，大乘受印证果亦不离呢个果嘢。咁啊，大乘、小乘都并唔可以离开呢个果嘢。尤其是大乘离开果嘢不能得法，离开果嘢不能庄严嗰个佛土，离开果嘢咧，咁咪佢不能成就呢个报身佛，就要顺利三王牵着无上罗身。但系报身佛咧，佢有相啊，唔及呢个法身佛，法身佛系无相。所以佛知呢个悲身自明大身，讲呢个法身。虽无财，而行何众所有沙数，如是化根行何？法身嘅无畏，不堕自索，冇数目可计。所以佛身法身犹如虚空，哪里有数目可计咧？佛身法身系无辜无根，哪里有数目可计？法身系无畏咩？无畏无相咩？无相嘅不堕自索啊！但系呢个法身嘅功德咧，就从呢个有为嚟比较下。有为呢就色尘，色尘系有为嘅，法尘系无为嘅。我哋将来个个成佛个法尘都一样，唔好讲个将来，现在个个人个法尘都一样，唔会有争争嘅，事不平等无有差别嘅。我哋个法尘啊，不但你与我个法尘相同，虽然间色界在化，法尘相同。不但法尘啊，你我法尘相同。依法菩萨的法身是相同，依法菩萨释迦牟尼的法身与我哋嘅法身咧无二无别，唔会有唔法身唔会错的，我哋唔会讲消的，即是法平等无有垢下。但系色身咧，色身唔同，色身是有灵嘛，法身是无为嘛，法身唔需要灵嘅，唔需要灵嘅，色身咧就有灵啦。有嚟嘅人人唔同嘅，那現在在座各位嘅色身咧，哪個相同啊？有啲肥，有啲瘦，有啲男，有啲女，有啲老，有啲少，啊，係咪啊？有啲講嘢就嗌，個個唔同。呢、這個色身嘅有嚟，有嚟嘅有數目。色身咧就三個人見路上，三色其量三個人見路上六道輪迴。法身咧，法身誒。法身嗰面啊，咁孤常事，今日做孤事嘅就常事。法身就众安利用，遍法界啊，遍法界众安利用。呢个法身啊，法身啊，法身无为，不堕自索。即无太，当呢个色身有为啦，而行何众所有沙数，行何咧就有好多沙。其水而锐，其沙而密。四十里宽，四十里高宽。好似我哋中国嘅常讲咧，即系四十里咁宽嘅。四十里宽，其水而锐，其沙而密。好似面粉咁大。一条恒河咧，有几个沙数咧，数唔尽。但系呢个沙咧系有为法，一粒一粒咁积成嘅。即表成个，做到明啊？有为法，呢、这个沙系有为法。二是沙灯行河，二是沙灯嘅行河咧，一粒沙就一条行河，无数沙到无数嗰个行河，二是沙灯行河。呢、这个有为法可以即，可以讲 可以加，可以乘，可以除，加增乘除都有违法。二是沙僧行河，二云河，四是行河沙僧灵为多宝。二是水菩萨，二是如何行河？行河嗰个沙，你话多唔多呢？灵为多宝，水菩萨甚多。行河沙多，行河沙呢？一行河沙都一粒沙就一条行河，咁多沙就咁多行河。呢个行河咧甚多，系咪？是是孙悟空甚多，但是单是行河相当无数，何况其他？单单讲呢个行河，行河沙的行河，上一个都无数，何况行河沙、行河的沙咧？何况其他？呢、这个有力不有数目可计，系咪？一百、一千、一千、一万、一万、一亿、亿、亿、亿，可以有得计数。呢、这个有力不有数目。孙悟空，我今日突然降你，我今日实实在在用咩言语嘢嚟讲？又有善男子、善女人，佢二七火。摩尼所行河沙都参天大战大大圆布施，他用这个七宝是他的福气，他有这个金银琉璃赤铜玛瑙这个宝，他用这个宝可以积聚，积今日积明日积日日积，积得了几十年呢，积到这个行河沙大战大大这么多七宝，而这个七宝呢他自己不享受，他要利益贫穷的人用来布施。一个七宝布施不得无嘅，何况大善大大行河沙做啲大善大大七宝嚟布施，呢个福就多啦，由少就越多，呢个就有为法，由少就增加多，啊，得到多法，即无大而心多，呢个人得到福嘅何多何多，可以戒得到嘅，一条行河沙，两条行河沙。行河沙即行河沙七波咧，嚟布施呢个福德河多河多啦。但是不光须菩萨，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二知见众，乃至受持四个戒单，离他人士，二知福德正前福德，前呢个福德系用财智，系有相嘅，系人见个福报有尽嘅，无常嘅。但有善男子、善女人咧？对呢部《金刚波若波罗蜜经》受持全部，难解难接难行，乃至受持一四句偈，或者唔能够受持一部，能够受持一四句偈，四句咁多，四句咁多佢都难受、难持、难解、难行、难证。譬如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佢难解、难行、难证。正当无四相，他就见到自己的法身，法身是常智的，他见到自己的法身啊，见到自己的佛性啊，他就可以亦为他人知，令人见法身，令人见佛性，令人成无上道，自己成无上道，就教人成无上道，成无上道的那个福德就要好，胜过以前有相的福，正无上道的福呢，无尽，正个以前七宝布施有尽的福，正无上道的福呢，不减不灭，正个以前七宝布施有生有灭的福，正无上道的福呢，就无为，无为的福呢，就正了，正个有为的福，而知福德，正成福德，这个文就教我，不一定是用积物的前人布施，尤其有积富有钱富富才得。至今有啊，受持此境，以此境而解，以此境而行，以此境而正，正到呢个法身常智，即成无上道。呢、这个福德就胜过财智嗰个福，而且人人可以做到，自己做教人做，啊， 他们的人人可以做到这个呢，就以之福，以之无为的福，正是有为的福。福之最无太，随之自敬，乃是地位大生，方是痴水一切世间善人我所乐，大愿供养。依顿文呢，古人分波叫做尊重正教，我哋以文解义啊，向来受持之敬，能解能知能行能正，见自本性正无相对，且持且持护持。即係唔好講得咁過啦，講大啲咧，福智唔講咁過，講大啲。福智雖菩薩，有人隨之自敬，隨得隨順，難知難解難行，唔好講自敬。難知之敬，難解之敬，難行之敬，隨之自敬，又難知難解難。乃至嘅四倍大胆，佢唔系全部见难解，佢只解一四倍大嘅，一四倍大嘅难解，乃至难解难行难正，可一四倍大，全部见难解固然系波嘢，一四倍大难解难行难正嘢是波嘢，多佢就必然不如消失，佢难解四倍佢就讲四倍。他自己通過四倍幫四倍的，他就能夠做人，因為他難解，他難行，他難正，他就能夠令人難解難行難正。他過去有個祖師叫做慧之和尚，他開門的時候就天龍善師自己就收師，他就不得了，可能他就難解難行難正。以後什麼人來見他呢？問他的法，他就自己去收師，人家有誤導，我哋有個誤導嘅，只係收支，自己都望唔成數，佢令人望唔成數。但係佢呢個宗旨，佢自己嘅收支咧，佢就見得自己嘅實證，佢自己嘅利益能夠令人見得嘅。所以乃至收持一四半格，我一四半格更加實實非常受用。阿嫲。既然家能够受持一四倍戒，见到自己的法身啦，佢可以对人讲一四倍戒，令人见法身。令人见法身，自己见法身咧，一切大善善人啊，何斗罗戒愿供养，供养自佛的法身。自佛咧，法身前身嘅舍利益，供养由而刻而妙咁样供养。边一种人能供养天？可以天人能供养，天都是必须在学。天人呢，俾我哋学圣，圣乜嘢？必须学，烦恼好起嘅。天上冇嗌交，天上唔使发怨气嘅，天上冇怨气啊，冇发苦。但系佢哋必须学嘛，佢啊烦恼轻嘛，天人必须平。天人呢，我哋人间嘅长处系长咗咩？人间嘅根基嚟。那是如来祖师呢，七日就悟道了，照着老人七日就悟道。如来的祖师求法三年应该是这个悟得到，乃至这个长兴禅师多难七个徒弟他有悟道，即是人的根基离就了不得。所以人圣天就圣在根基离，天的圣人呢就圣在必须薄，必须薄就烦恼清理。阿修罗呢就有福，阿修罗就好受唔受就同你打仗，但是有福，佢有呢个福在点啊？你嗰个福之厉害嘅，三只个头就三眼个头，三只个手咧就三眼个手，佢唔怕死，打嚟打去都唔死嘅。得阿修罗呢就同你在空中啊，阿修罗共阿修罗十殿，阿修罗共大色嘅十殿，佢就有福。即係有福的人啊，嗰只收割咗啊，都唔使一日嘅就賺得好，就會有福嘅，係咪啊？有福的人嗰面咧，佢身體冇病啊，有病會唔會好啊？就有福，所以我修羅就有福，人咧就更地利， ที่แม่เด็กที่ซื้อปอกก็ตามจงว่าการยิงกุ้งยักษ์ยิงกุ้งยักษ์ยักษ์สี่ตัวตายหิปัสสะห้ามีหิปัสสะห้ามีวะห้ามีไว้มีวะฉิ่งปัญญาเสียเลยยักษ์สี่ตัวตายเป็นหนังเรากินปัสสะกันเลยฉิ่งปัญญาเสียเลยเต็มปัสสะเลยมันจอยตรงนิ้วเลยก็สี่ตัวตายหนังเราจงจะเข้าหนังเราท้ายจะเข้าหนังเราหามจะเข้า我讲人年纪大家庭，即间门实在细啲时候，边有嚟到皇宫之头安居？边有咧就时时正石之头安居？大爱做啊，边有嚟嗰个头地主？佢就叫佢讲啦，佢细先，称得大得边有啊？嚟我哋边有年十八人，大正好啊！我称得大得，共你哋边有年十八，轮流嚟十八。即你生活见面家业恶难都轮过咧，有一次就轮到呢个浑河之友，浑河之友轮到佢咧，恶难就请浑河长老今日轮到你对呢个之友嚟揭发咯，你会啦？佢我唔会，唔知点解唔会啊？佢我知识会讲一四句大，除咗一四句大之外，我咩嘢都唔识讲。佢话我怕嗰啲之友嚟害我你。我唔有睇咩？你回啦，你就講一四句偈咧，有佢知識就持一四句偈，但係見到阿郎哥，見到阿郎哥咧，佢都唔會受持多四句偈，都係一四句偈。因此咧，佢就唔肯回。我能見之後輪到你唔回唔得啊，一定我回啦。但係呢個群河比較啊，但係勉強係答應咗。明天咧，佢哋持播。答意入城黑城，慳住教訓嚟咧，咁樣佢就當呢個皇宮嗰次對咗幾多嚟揭發啦。當佢到皇宮的時候，即係皇宮嗰幾多嚟啊，咁樣就播啲啲皇嗰個化緣嗰啲揭發咁佢，咁樣就出一般流程嚟迎接佢，啊嘛，迎接佢，迎接佢之後咧，到咗呢個幾多嚟揾佢地方咧，就稱佢聖座。佢聖座啲時候咧，佢就幫咗四句偈。嗰啲四句咁啊，我就不妨講下。入席者伴你見花就得安樂，曬門未就在樂，不蓋以東山，曬間門玉樂，出嚟以愛玉，若調服我慢咧，是名大一樂。我講完就佢哋入席。有四禅定，有咗四禅定咧，嗰啲離羅漢啊，一邊又未見得羅漢，啊，換咗仲要覺得變咗有四禅定，變成真啊！啊，還有神飛又嚟超然之極，仲輸巴之後又講啊，你係啊，你個長老啊，我話明佢唔識佢講啊，幫人照但係冇得講啊！啊，今日咧大愛道飛又嚟咧，又請。跨群和真樂，你再先再嚟嗰啲啲有二七八咧，咁佢又知，哦，可能佢哋係唔正確，講多次。佢話入席者歡喜，見花得安樂，曬無命在樂，不退以中山，曬間無欲樂，曬間無欲樂，出嚟以愛樂，入調服安慢，至為大一樂。可能就會有四禅定，四禅定咧，嗰啲離羅漢咧，即係離故死咗個羅漢啊，佢唔知道要佢啦，就係嗰個四句大，佢四句大對換噶嘛，係實在噶嘛，佢嗰四句大就正我羅漢哥，正我羅漢哥幫四句大，佢嗰四句大係實在噶嘛，當佢啲不然消失，嗰啲離羅漢嗰啲係咪？嗰啲六神比較離咧，就講話嗱。我話佢唔識會講，除咗四句大就冇嘢啦，冇嘢啦，佢冇得講。講完四句大就算數。咁樣咧，大愛做邊有嚟？又再升個群王，長老，你再三嚟，我哋邊有嚟接發啦？咁啊，咁啊，群王邊有嚟？好，咁一次你哋又唔正數，兩次正數，而家幫大三次，唉，佢又幫大三次啊！佢入席者伴你，見花得安樂， 晒无未在落，不盖以中山，晒散无欲落，出离以爱哟，若调伏我慢，自微大一落。一讲人教咧，佢又入嚟，入咗定教咧，个马入咗啲人个反应如何？佢用嘅定种咧，见过有一部分人咧，佢唔会同佢不得讲个罗汉啊，罗汉嚟故正恶罗汉都嚟故，做咩佢不得？佢有一部分咧，呢、这个六尘都有嚟嘅，就麻烦啦。讲闲话啦，反正佢长老等人听佢讲得最最大，冇得讲噶啦。但系咁样就唔高兴，可唔可以嚟令佢哋翻身一下咧？咁啊，好，我令佢哋翻身一下。即时就从呢个发座上升到空中，升到空中现全身之法，现呢个人身之法。现半身之法，不现半身之法，现呢个人依然嘅之法，现十八中尘空，现人交同空中嚟交出嚟啊！所以呢个文字中咧，福气虽无头，唔需要你讲多，你能够随顺之境，能解能识能行呢部经，乃至四句界，你自己能行四句界。你就可以令人行，你能解，你就令人能解；你能受持，就令人能受持；你能施，就令人能施。即系乃至四句偈，当是此句，一切世间我受乐，皆应供养。嗰四句偈能解、能行、能施咧，就如话嗰个八尘舍利，八尘身舍利嘅意，对于佛宝合妙，咁样嚟供养。我哋讲一四句偈，能解行行能施，都系如来前身不舍利咯。何方有人真能受持读诵此经呢？真能受持读诵全部般若经，全部能受持，全部能解，全部能知，全部能证，何方真能受持读诵呢？须菩提，当知是人。成就在正大一地有自法，若果有人真能修持、能读、能诵、能解、能行，呢、这个般若经，呢、这个人啊，就想成就菩萨。成就在正大一地有自法，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坛经一头讲，摩诃般若波罗蜜最见在上在大一，无智无妄亦无来，三世诸佛从中出。即係在上大一，氣有自法，就是波若波羅蜜多，呢個成就咗啦。成就咗波若波羅蜜多自法咧，日是敬天所在之處，即為有佛，日轉動大天。日是呢個摩波若波羅蜜敬天啊，呢個法寶所在之處，嗰、那個地方咧就有佛，就有佛的大智，有天眼眾大智，由舍利弗、目犍連、阿難見者十大智係為人所見眾嘅有天眾大智。咁假如呢部《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在天上，天就有佛大智；如果《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在龙宫，龙宫就有佛，就有佛大智。呢部经在山林山林就有佛。就有佛大智，一个呢部经在城市，城市亦有佛，亦有佛大智。所以呢部经唔论住在边时，在边个地方啊，边个地方都有佛，有佛大智。若是定边所在之处，即为有佛，若天众大智。当然你将呢部经边放在藏经楼，藏经楼就有佛啦，就有佛天众大智。所以入是正经所在智最积累有佛入正正大智。于是虽无太百佛言：大师，当何名此经？我当闻何奉持？咁虽无太先者，闻到佛知呢个般若经所在，就是佛在，就是天众大师属于藏宝，佛法藏宝的在啊！ ทำอย่างนี้ก็โป้ยเลยจอยปัดโป้ปัดโป้สั่งโป้ไปจอยสั่งโป้จอยเลยมันที่บุกเองไงตีจริงเสร็จเราสั่งโป้ด้วยคนทักเป็นที่สวยผุดทายตีอยู่ใช้จิ้มกล้องที่บุกเองกล้องอยู่นะครับมันสวยผุดทายแล้วแต่ตาแต่ใช้จิ้มต้องหอมที่เป็นหรือกล้องที่บุกเองกล้องแล้วเป็นหอมจิ้มเสร็จเลยตีโป้โป้ยเสร็จเราไตเสร็จกินตัวเช้าตัวจริงตัวเจ้าป้อยาหญิงวอนเมื่อไตขึ้นมีเสร็จแน่ก็ไปเหล็กป้อยาหญิงแค่จริงจริงซ้อนแต่กินตัวที่เหลือเยาว์ปัดยาจริงตรงไตที่จะสามโป๊ก็คือจุกอ่ะพอมันใช้ที่นี้ที่มุงเต็งอ่ะก็ยืดเต็งอ่อนหนึ่งนะจะมีฝ้าอ่อนหนึ่งต้องหอมหนึ่งที่เต็งหัวตั้งวันหอตุ้งสี่ยังก็มีฟ้าหรืออ่อนเลยหนึ่งหาที่เป็นเอาฟ้าว่าที่ทำเด่นจะปัดฟ้าอ่ะกู้หนึ่งจะซีดีกายมีเสาหักว่าเดี๋ยวจะยาวแล้วก็ปุ่มฉีดต้นหนึ่งติ้งจนหนึ่งจนตัดหักเดี๋ยวอ่อนนี่ก็ปุ่มติ้งมันเด่นที่มันหมอตั้งหวังหอบปรุงจิตหมอตั้งนี้ก็กินเงินเบ่งทำเบ่งก็ตักท้ายมากินก็ปล่อยแล้วอาการมีเศร้าถามปรุงจิตจิตจิตที่ฟ้าท่าหมอตั้งหวังหอบปรุงจิตแย่ถ้าเขาซื้อผู้ชายมีเงินเบ่งเลยกำกองปล่อยก็หลงมันมีจิตเบ่งจิตนี้ต้องปรุงจิตเส้นยี่ลอยฟีฟ้าออนเบ่งออนนี่มันเบ่งนี่มันเหม็นไงหายตาเหม็นตาเหม็นที่หาที่เราสับท้ายมีที่เราฟาดหรืออ่อนเหม็นที่เราเหม็นถ้าเราฟาดหรืออ่อนเยอะถ้าหมอฟาดหรืออ่อนมีฟาดหรืออ่อนเหม็นเหม็นหาที่เราสับท้ายแล้วเราอยากจะทันเหม็นแง่สับท้ายละกู้เหม็นชีใกล้ในเตาหันปิดตับเราพอเลยฉะนั้นมันเหม็นเกี่ยวเอาตรงนี้ยันทีซื้อบูชาจะเช่นปัดออนหนึ่งปัดเขาซื้อบูชาที่เก่งหนึ่งเลยกำกล้องป้อยาพอของมันที่ถูกเก่งออนหนึ่งอ่ะออนป้อยาพอของมันป้อยาจะต้องทีเลยทีเลยแยกหลังเก้าต้องเชิงพอจับหลิงแยกท้ายปัดตอนนี้ก็ป้อของมันก็ปิ้งหมอนป้อของมันฝันนี้ที่หวังคือเราเตาเป็นมอนเตาป้อหลอมมาจะเป็นมอนป้อหลอมมาจะหยิบมอนป้อหลอมมาจะตั้งตังตั้งมีป้อหลอมมาจะชิงเจงทำในหลังเขาตัวเลือกใครจงตังตอนนี้เขาตั้งตังตั้งมีหยิบมอนชิงเจงมาเป็นมอนนะตังเตี้ยเดียวอะนิดกว่าจะเจงนะตังล้อเลยสวยละผูกทายจะเจงตอนนี้เขาป้อเยอะแล้วหลังเขาตัวเลือกใครปะตอนนี้เราเข่งเป็นตะตามตะหยิบป้อหลอกมาจะตีงอนไล่ยิงนี่มาฝันหลอกเจ้าป้อแย่ฝันหลอกแร่จะชิงเก่งตะตามตะหยิบตอนนี้เราถูกถ่ายจะตีงอนนะไล่ยิงทางตีเจ้าป้อแย่ทางที่ชิงเก่งตะตามตะหยิบตอนนี้ฝันจะตีงอนไล่ยิงปูชีเจ้าก็มองป้อแย่ก็จะจับจำปูชีให้หนังทิ้งเอาป้อเจ้าก็ป้อยแย่เลยที่ก็ภูมิชีจะหลีแจงหลีก็ภูมิชีมาแจงแน่ก็จะเอาประตังตั้งหยิบชิ้นจริงหยิบม้อนป้อออกมาจะเป็นหอกต้องแรงรับประตังภูมิชีหนังก็ต้องเป็นวานาฝันแล้วนี่ก็ชี้หลอกจริงจนยันโยจิ้มเต็งกีเวมุ่งป้อออกมาแล้วก็มองป้อยแย่เลยก็จะเอาทางเอาหยิบจะเอาแจงให้อย่างยิงก็พบแต่อย่างยิงก็ทีเวยอย่างยิงก็เป็นสิ่งเต็งอย่างยิงก็ยันโยอย่างยิงก็จริงจนแล้วก็ยาวบ่อยแย่เพื่อจะหลีแจงนะปูเชียหลีแจงขี้หล่อแล้วหลีแจงสิ่งเต็งทีเวยหลีแจงยันโยจริงจนหลีแจงนั่นไม่ใช่หลีแจงเนี่ยเพื่อจะตอนที่เราตั้งตามตั้งดินหยิบม้อนเชิงเด็กป้อหล่อมาจะตีหมอนนะตอนจะตีหมอนจะตีหนุ่มเราที่คงทักแล้วก็มีเตาตี้หมอนแต่กินแล้วยาวลาวก็บอก 有鬧嗰個福報。其實呢個有鬧嘅福報，邊嚟無鬧仲得？都是靠火野波羅物之力，係咪？即係火野咧，佢能夠當相，當一太花嘅相，當門相俾我。火野讓人有破執，火野破咗個我執，破咗個花執，破咗花執啦，就到自花嘅彼岸；破咗我執啦，就到人控嘅彼岸。我執一控就人控，人控啊，人控嘅涅，人控就我控，我控嘅涅槃。破咗花執就花控，花控嘅涅槃。當我花二控，涅槃嘅彼岸。所以呢個波嘢能夠到煩惱到彼岸，到嘆息到彼岸，到眾生到彼岸。眾生遇到波嘢，到咗彼岸就無嘆，無嘆就佛啦。得到眾生成佛，完成靠呢個波嘢智力。咁咧，呢個波嘢咁咧就要譬如金剛。金剛呢就譬如呢個波嘢，波嘢能夠破執，呢個執係難破嘅。即係波嘢呢由於金剛金利破就係難破嗰個執嘅。波嘢又破呢個花，花執就係難破嘅。即係金剛呢就嚟能夠破在就堅固嗰個花執，到至花嘅彼岸，所以呢個執嘅唔容易定嘅，那係過去彌勒菩薩在呢個人間行菩薩道的時候，佢有化緣呢喺佛堂，佢有到呢個有情佬，有情佬呢就好執着嘅，唔肯布施，但彌勒菩薩有方便，得多有個方便嚟度佢。彌勒菩薩我们打个面部到这个大雇佣的好大雇佣啊我们打起佛堂啊你要出的钱啊这个大雇佣呢比较小的叫我出钱啊我们钱两个小雇你打得钱我就出啦我们过完美拉菩萨啊我当年呢抛到我们钱过我们钱通通有两个小雇佣啊打呢個張仲石嗰個砰砰就打得好正，佢話你欠錢啊？佢話我唔欠啊！啊，你打石都打得啱，我都唔俾啊！咁你話咩條件啊？你而家我問翻個大佬哥，你能夠正個大佬哥咧，拋咗空中邊度邊得條龍啊？我就俾錢啦，我難嚟啲未得到嘅，未得到嘅嗬，又計呢個小孩子一拋，拋咗空中咧。嗰只下邊就變咗個金龍，在空中遊嚟遊去，後面一下跌就翻嚟。嗱，關你出錢啦！而家呢個小孩子都變咗金龍啊！阿婆我又唔識打，你唔識就真啲嘛咁樣啊？佢話咁樣咧，而家我門前有個石，你能夠令嗰個石咧開咗荷花咧，後面咧我哋識啦咁。未拉菩薩用隻手一指，哦，嗰個石頭完全就開曬荷花，開咗荷花，話你出錢啦，話我又唔出啊，係嘛？今日你唔出先去出啊？你呢個年報交咗俾我，你能夠寫落去，一筆寫落千丈紙，一字筆先能夠寫落千丈紙啊！一丈丈紙咧，今日先能夠一筆寫落千丈紙，一幾兩一寫一丈兩丈啫。不會有千丈啊！做乜嘢彌勒菩薩有菩薩有神力啊？話好啦，我而家寫俾你睇下。嗱，而家我年報，我寫一千蚊，一寫落去，一千丈紙咧有一千蚊，寫俾一千蚊，一千蚊我過去。問你出錢啊？咁啊，話我又唔出啊，啊唔出啊，就嚟逼死我啦！佢就派人死咗，死咗呢個觀看財師。將彌勒菩薩激死咗，激死咗啦！喺度啊，帶個和尚嚟啦，帶個和尚嚟。喂，我嗰個師兄拋到人間嚟化緣，咁你原來死咗你嗰次啊？我睇佢有冇緣，有冇化？呢、這個緣故有啲欠蚊喎， 你今日矛头系定害呢个师兄啊？我带佢嚟见官，嗰、那个大雇佣咧，话好好啊，你千祈唔好带佢嚟见官。我连我都边一钱问，全部都系一钱问我边一钱问啊？边一钱一硬佢，一硬佢啊！嗰啲钱一俾咗之后咧，嗰、那个死咗嗰个犯起嚟啦，你俾咗啦。千財萬者，現安犯神，而家俾咗我哋走啊！你一個人嚟走咗，臨走嘅時候咧，講咗一首詞：門前石鼓響咚咚，門前石鼓響咚咚，守孝孩兒化金龍，守孝呢個孩兒啊變嚟金龍。一筆寫下千丈字，一筆都寫落一千丈字，石上荷花點點紅。前塵難啫，你安心就我哋走，不過兩正大就走咗。所以咧，做人啊，嗰啲執著就唔係易做啊。未有呢個科嘢能夠破執啊。尤其是放生，我哋執呢個身啦，有我身、人身、眾生身，受者就唔係容易離相啊。科嘢能夠令我離相，不過科嘢容易金剛再嚟噶。波嘢咧又嚟金刚，控一大巴，即大巴控咧，波嘢嚟控啊！波嘢控一大巴控，波嘢嚟一大巴控，斗比外嗱，所以名为金刚波嘢波罗蜜，以是名字，以当控住金刚波嘢波罗蜜呢个名字咩？但呢个名字啊，加名之下必有实体，你念佢哋控得啊，你当控住。你念佢，假如你念呢個摩波亞波羅蜜多，你一念念，佢係名字啊，因為佢係名字啊，名字咧後有波嘢，以波嘢嚟立名啊，名字必有波嘢，即係你念佢啲時候啊，嗰、那個魔王咧恐怖，魔王一向都你念咁個波亞波羅蜜，魔王上嚟，因為咧波亞波羅蜜咧喺佛法啊。当你念波罗波罗波罗蜜的名字，佢比安摩比嘅恐怖，一听到波罗波罗蜜名字，摩比就走咗。当你念呢个波罗波罗波罗蜜的名字啊，我哋妄想嚟恐怖，妄想都唔敢打啦。你念波罗波罗蜜的名字啊，嗰个烦恼就减少啦。你念波罗波罗蜜名字啊，人都业障咧就消除，业障渐渐消除。你念波亚波罗蜜个名字啊，布施都唔敢执正啦。你念波亚波罗蜜个名字啊，可以成就种种嘅功德。嗱，睇下严藏法师到四大法嚟取世境，行呢个八百里路呢个沙河，完全系沙嘅，上无地要下无斗兽，用隔离吹草。行咗幾日幾夜都未人識呢個沙河，所以呢幾日幾夜做呢嗰啲魔鬼啊，成日望我，成日望幾塊多咗啲乜啊？咁樣呢個念心法嘅念乜嘢咧，都冇辦法止。唯有念呢個波亞波羅蜜多心經觀自在菩薩，咁波亞波羅蜜多時，嗰啲鬼嘢就走曬，嗰個魔鬼就正啦。波亞波羅蜜多心經觀自在行咁波亞波羅蜜多時喺個明啊。呢個名啊，名啲效果未有實體嘅嘛，以波入嚟派嘛，係咪啊？波魔鬼唔怕你，佢怕波嘢。波嘢金剛波嘢啊，金剛波嘢能夠控制到魔鬼嘛，係咪啊？魔鬼啊怕控啊，咩都唔怕，怕控啊！你一控咗佢，佢哋做魔鬼都唔定。所以咧，呢個名字咧，你要控制。例如我哋。我印支票俾你，我一个名咯。支票一毫遮一十万，一百万，你唔好喺度都面啊，喺个名啊。呢张支票系对汇噶，你个银行嚟啊，你可以攞个十万，攞个一百万，因为佢系对汇噶嘛，个可以系实在噶嘛。咁现在呢个波金刚波音波罗蜜境咧，唔系个假名，系有个实法噶嘛，系有呢个金刚波音波罗蜜。有呢個金剛波羅蜜咧，收到名字嗰啲有呢個力量啊！以是名字，以方奉傳。你硬係以呢個名字嚟念咧，你就有功德。 你就行我今朝，你就见今朝，你就见今朝罪，你就望声又今朝，一下魔鬼就吓到你，一下魔王咧恐怖。你唔好喺呢个名字，呢、这个名字啊叫做名字波样啊，文字波样啊。我就唔好喺呢个文字波样啊，系咪啊？大家人听和尚念经，和尚咪念经，咪念呢个文字波样。哪个和尚能够用半照波也嚟做你啊？如果半照波也做得第一人，你就好噶啦。哪个和尚能够用个实相波也嚟做你啊？都系用呢个名字波也嚟做你。佢念呢个经之后，佢望望声，佢就有菩萨。佢一望望声都系名字，念经无名无望声，都系用文名字波也嚟做你。好似过去六祖菩萨有个大师怀阳禅师。华严禅师咧就嚟见六祖，六祖问佢：你从何出嚟？佢话：嵩山嚟，少林寺嵩山啊，嵩山嚟。六祖啊，开口就说翻啦：什么物作魔来？佢就答出嚟啦：什么物作魔来啊？什么物作魔来？呢个咪名字啦，个名字底下。有乜嘢咧？梗系有嘢噶嘛，有呢个实态嘛。实态指乜嘢？你慢慢俾佢探究。佢就将呢个十魔物多魔来嗰个名字念来念去嚟探究，十魔物多魔来咁样嚟探究。探咗几年？探咗八年。八年咧，呢个明白。呢度十魔物，呢度多魔来，马上嚟见六祖。他说师父师父，我现在明白了，你明白说给我听听，知第一物知不中，什么物说不来，他知第一物知不中，六祖再问，还可受正法，受正知不蒙，厌恶知不得，六祖见他说得非常好，什么物说不来，的确是七头头知知，方得分分明明，知不带言，俗不利明。所以六祖话：知知不二物，是智不智所互应，以而智，爱而智，善智互存。所以六祖将嗰个法咧，就传咗俾华严禅师。华严禅师传俾马祖，马祖啊传俾王伯相，伯相传俾王伯，王伯传俾林济。林帝咧，你諮詢我念下，即係林帝要林念下，你諮詢我念下。所以咧，呢、這個名字我哋唔好批評。呢、這個名字咧，即係教人哋發安寧嘅，未發安寧，按呢個金剛波有波羅蜜經，佢唔按別個名，啊佢按呢個名。即係金剛波有波羅蜜經呢個名咧，名字之下必定有呢個波嘅，即係以字名字你當共字。孤名自义系嘛？咁样啦，随名不伴系嘛？名正言顺，寻名不太，奉以自持，自以化客。你自自然然你就明白呢个波嘢，即系以自名自以方共处。所以即系学呢个名字咧，何必叫我共处咧？咁啊，呢个名啊加名，加名之后必定受害。我的名字就加了，我现在叫姓一，何曾的姓呢？何曾的一呢？不过这个加名，加名之下都有我那个人啊，是不是？加名之下都必寻名的不太，你寻这个姓一的名，加上得到我的，因为我那个名是，我那个名是以我而立名，寻名的就见到我嘛。所以这个波也越过越见，波也越波也按名，寻名就登波也。所以者何虽菩萨，不知波也波罗蜜，必地波也波罗蜜，是名波也波罗蜜。虽菩萨，不知波也波罗蜜呢？呢个就文字波嘢，系佛所说嘅，用口嚟说。佛所说呢个文字啦，语言文字啦。不知波也波罗蜜，必地波也波罗蜜。文字波也波罗蜜咧，你能够研究，你能够开会。你能够探究，你能够思维，你能够摸索下、督读下，哦，呢、这个 由呢個文字波若波羅蜜，就變咗半照波若波羅蜜。即地波若波羅蜜就半照。波若波羅蜜半一塔塔布嘛，啊，一塔塔布咪波若，一塔塔布波若半啊，啊，所以即地波若波羅蜜。萬法界空，波若亦空。萬法界空，波若亦空。呢個就即地波若波羅蜜，叫做半照波若波羅蜜。當然有病食藥，嗰啲藥空，個病又空啊，病空藥又空啊，病與藥一齊空。波若咧空一大把，一大把空時，波若空，波若空一大把空，所以波若空一大把空，即地波若波羅蜜，呢個就半照波若波羅蜜咧。自明波若波羅蜜，呢個實在波若波羅蜜。波若波羅蜜一空，波若空一剎不空，一剎不空就見自不實在，自不實在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垢不垢，開到時就見到